道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这个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啊是一个好日子，所以呢先要跟各位女同胞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三八妇女节啊，其实一说到这个妇女节呢，作为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来讲还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过呢，今天我们的听游天下就是妇女节特辑，哎，要讲一讲关于女人的节日以及这个三八妇女节的事情。其实一说到这个妇女节啊，好多人都比较介意，说为什么要叫妇女节呢？包括去年的三月八日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就是三七女生节跟三八妇女节吵起来了，也有一个反三七过三八的联盟。今年呢没有三七三八的争吵，不过呀也有说要把女生节来取代妇女节。当然啦，还有一位奇葩说的选手叫范甜甜的，也曾经在微博上发起过女生节取代妇女节的话题，哎，瞬间一呼百应，京东啊、聚美啊等等的各种电商也是推出女神节大促啊。于是啊就引出了这个女生节取代妇女节是消费主义取代女权主义的一个严肃话题。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来过妇女节呢？我相信如果妇女节放假的话，我们女同胞们也是非常乐意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女人的节日，先来听一首董小姐燥起来吧。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国际妇女节的由来大家都知道，关于女生节的历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据考证，我是经过研究的啊，女生节呢是来自于1986年的3月7日，是学生起义的成果。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经济学院的女生节联欢晚会在山东大学东校区举行，这可是首届的女生节晚会。据说追溯女生节的来源呢，是由于高校的女生不愿意称自己为妇女，但是呢又不想放弃女人节日的特权。可见这个三七节啊，从源头开始就是来自于大家对于三八节的深深的反动。那么三八妇女节是如何从一个拥有妇女解放伟大意义的运动而彻底被污名化了呢？原本相安无事的妇女节和女生节为什么又要变得你死我活呢？首先啊，可能就要跟港台剧有关了。死三八这个字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大家就经常来听到。那么死三八是否就来自于三八节呢？反正啊，我就是从小看台片港片长大的，别告诉我当你听到电视上骂三八八婆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小的时候还不敢相信，哎，这句骂人的话真的是来自于圣洁高尚的三八妇女节吗？也在脑海当中建立过这种罪恶的联想。其实啊，这个三八是被污的，港台剧的广泛传播是主因，当然这个时候港台剧也是委屈的。台湾、福建、广东、香港一带有一句俗语叫做三八，但是这个三八可不是这个三八。有文献记载，三八一开始是称呼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外国人。广厦、福宁、上这五大通商口岸只允许外国人在每月的8号、18号和28号进城，其他时间呢必须待在城外待定区域居住，以及限定与中国特定的商贾进行交易。因此啊，当时的人们呢一见到外国鬼子就说三八鬼子又来了，于是就一直流传下来，缩为三八。在台湾话当中呢，三八也不仅仅指女人，而是指行为不端、语言粗鲁、不遵循礼仪的人都会被称为三八。三八在说女人的时候是一个名词，而在一种男女皆有的状态下呢，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可是慢慢的，我们耳濡目染，在我们大陆人眼中可能就是三八为统一的八婆。粤语呢用来形容好管闲事的女子。说到这儿呢，可能好多朋友也想到了中国古代一些小说啊当中的一些形象，就是三姑六婆的形象。三姑指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三姑啊指的是宗教的出家女性，尼姑、道姑和卦婆。六婆呢指的是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和稳婆。另外一种八婆的说法就是指古代底层的妇女从事的八种职业，就是媒人婆、接生婆、碗面婆、捣米婆、洗山婆、蛋蛋婆、食奶婆，以及姑仔婆。姑仔婆就是巫婆的意思。这些古代的职业妇女呢，并不像如今的职场丽人那样风光，她们在小说当中的形象呢，都是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或者是皮条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水浒传》当中的潘金莲，她也是被称为妇人。可能呢，也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啊，导致现在好多女生不愿意过妇女节。不过呢，今天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当然要为这个妇女节来证明一下了。您现在依然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再来听一首女人的歌曲，一会儿回来。 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疯了你。 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哎，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妇女节的问题。其实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港台影视剧在大陆的走红，一些三八呀、八婆啊，都成了我们80、90小时候骂人的话。当时的一些省骂也变成了大江南北的国骂。哎，大家意会一下啊，其实啊，三八成为一个骂女人的词是不对的，正好跟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撞上了，这种是纯属巧合，但是呢也确实污了这个三八妇女节一把。三八妇女节呢，本来是在宣示女权主义，争取被尊重权的妇女节，但是在我们国家啊，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这个。不得不说，这是历史、语言和大众传媒共同促成的一个无心的玩笑。不过呢，一说到妇女，跟相比较女人、女孩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美丽。其实三八妇女节为什么要叫做妇女呢？大家都知道女人在英文当中是 woman， 对不对？可能这个就是被音译过来的。当然啦，一说到妇女这个词，可能大家会想到妇女解放运动当中跟男人们一起啊膀大腰圆的这样的女人的形象哈，也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运动的符号，包括妇联啊什么的，都是跟我们女性相关的一些机构。不过呢，现在的妇女确实没有了当时明清小说当中一些情色的意味，但是也同时意味着去性别化。妇女这个词强调的是一种力量而没有美，确实妇女是一个缺乏女性魅力的词汇，所以现在很多商家不会说妇女节大促，而会说女神节大促。那么这个妇女节我觉得确实应该改改名了。一说到这个改名啊，我们要提到一个人物了，这个人呢就是张小梅。张小梅啊，从2003年就开始做全国的政协委员。哎，她做过什么事儿呢？就是她一直在提案要把这个妇女节变成女人节，而且据说已经提案过百了，每一年都会带着20个提案到两会，现在呢也正在开两会，不知道今年的两会有没有这个提案呢？他的提案就是要建议把三八妇女节改成女人节，在2007年、08年、09年的时候都曾经轰动。张小梅曾经说啊，她说我有这样的切身感受，这也是我提这个提案的初衷。很多其他的节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商场也很热闹，暖心也开始了，但是你会发现妇女节很少有这样的民间活动，所以呢她觉得一个好的节日是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友好的，同时增加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可以倡导一种好的文化。但是妇女节这样一个女人节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作用也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个名字，大家都觉得妇女还是年龄比较偏大，没有什么文化，因此年轻的女生尤其是知识女性不愿意被人称之为妇女。包括在妇女节送祝福这事儿上也有一番话题讨论。还记得之前听广播的时候，有人说哎呀，如果我要跟我的女儿说祝她妇女节快乐，这句话好像说不出口。所以呢也说明啊，这个妇女 节可能是有年龄限制的，18岁以上才能被称为妇女，或者是已婚才能被称为妇女。那么据我所知，很多18岁以下包括20岁左右的未婚女子都很讨厌别人说自己是妇女。那么你支持我们的政协委员张小梅的意见吗？你赞成妇女节改名为女人节的提案吗？你是妇女还是女人还是女生呢？有没有想过要为这个节日取一个更好听更时尚的名字呢？其实不光我们中国是有妇女节的，古代的时候啊也是有女人节的，包括国外也有各种各样为我们女人准备的节日。那么就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带女人过节。 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ath,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at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满天满地，你爱的我会努力寻。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哎，今天是我们听游天下的女人特别节日啊，男人都把广播关掉，呵呵调台。哎，女生要来好好的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为了我们的主权。其实一说到女人节啊，三八妇女节呢其实是舶来品，但是呢我们也有国产的女人节。古代的妇女节有两个，一个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哎，一说到这个端午节，不是粽子节吗？为什么又把它称为女人节呢？在明清的时候啊，是把这个端午节叫做女儿节的。每年到五月初一到初五的时候，不仅小女儿要被打扮得花枝招展，连出嫁了的女人也要在这几天回娘家看望双亲。除了五月初五端午节，还有一个节日就是农历的七月七，叫做乞巧节。大家都知道七月七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又被叫做乞巧节。这一天呢是传说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特别是在黄河流域啊，民间的风俗一直把它称为女节。妇女们呢会在这一天的晚上在院子里面啊摆上一些瓜果祭品来向织女祈祷，同时呢也会进行一些女红比赛以示乞巧，来比一比谁更巧。当然了，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啊，也有关于女人的节日，比如说我们藏族啊，有一个叫做仙女节。哎，一听这个节日我就很开心。仙女节呢，又叫做天母节。藏族的女人啊，对这个节日是非常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男人们会对女人特别的尊敬，会给女人送礼物、送钱，即使这个男人不认识这个女人，也要有所表示。所以呢，在藏族文化当中，天母节啊，是对女人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天母节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习俗。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在藏族的民间流传着很多生动的传说。大昭寺的守护神母叫做玛索杰姆，有三个女儿。母亲呢让她帮着捉狮子，她不肯，于是啊母亲就咒她满身长狮子。后来呢白鞋拉姆神像上就都是小白鼠。二女儿东赞杰姆爱顶嘴，于是呢她的母亲就咒她沿街讨饭。后来东赞杰姆的像就被画在了八廓街的东南角的石头上，靠大家的供养来为生。大女儿白拉扎姆放纵自己，于是她的母亲就咒她一生不得一个丈夫，即使有，一年也只能见一面。守护神母的咒怨全部实现了。白拉扎姆的情人住在拉萨河南岸的赤蒲宗赞，每年只能十月十五日相会一次。于是这个吉祥的天母节的活动呢就从十月十四日开始。这天的清晨呢就会将大昭寺的吉祥威母的天母的面具模拟像迎请到大昭寺的顶圆阔下。再到黎明的时候沐浴，男女老少会蜂拥来到这里祭祀供奉。由拉萨的土地神恰齿从伽玛夏前来向天母敬献哈达， 顶戴敬礼。男人们呢，对女人会特别的尊敬，也会有所表示。当然啦，女人们在这一天也会精心的梳妆打扮，外出游玩，并且呢，到大昭寺来叩拜祈祷，为自己许一个好愿。据说啊，只要是女人在这一天许的愿，通常都很灵。西藏自古就有不论贫富都会向晚辈僧侣小孩进行施舍的习俗，小孩子们在这一天也是最快乐的，一大早就会来向父母要零花钱。这就是西藏的仙女节。其实不仅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各个国家也都有专属于我们女人的节日。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女人花》，一会儿呢再来看看其他的国家是如何过节的。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有天下，我是孟阳。哎，今天啊是听游天下女人特别节目，哎，是我们女人当家做主的日子啊。其实说到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们共同的节日，当然啦，世界上也不只是三月八日这一天才是女人的节日，也有很多国家有他们女人专属的节日。比如说说点好玩的啊，比如说印度呢有一个棒打男人节。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啊，女人的这个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但是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叫做棒打男人节。这个节日与众不同的呢，就是为了迎接多彩的春天，参与庆祝的男男女女啊，在事先会涂上彩色的颜料，男人们呢会把身上涂上非常鲜艳的色彩，女人们呢也会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头上呢裹着彩色的头纱，手上拿着竹竿。哎，这个竹竿是干嘛的呢？就是要打男人的。男人们怎么办？男人们呢只能提前准备盾牌来保护自己，当然了也可以准备一些花瓣来作为回击女人的武器。这一天啊，女人们是越打越来劲，男人们呢是越被打越狼狈。往常啊，对妻子是横眉怒目的男人，这个时候是个个低着头，任凭这个小竹棒雨点似的打在自己身上。到了晚上，遍体鳞伤的男人会疲惫地回到家里面，平时可怜的妻子今天凶神恶煞了一番，但是啊，也要在这个时候端上一些好吃的甜食来进行安慰。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打几个巴掌再给个甜枣吃？ 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因为我们没有萍水相逢过。我是女生，我是女生。 接下来呢，再来到瑞士。瑞士啊，也有一个妇女掌权日，在这一天呢，女人们说了算。根据规定，就是每年一月的前四天，在这个四天的节日里面啊，家里面的大小事务全都是妇女说了算，男人们通通歇菜。接下来来到德国。德国在每年的10月10号和15号是非常著名的妇女狂欢节。在这个时候啊，妇女大自由，而且男人嘛是不得审查女人活动的内容的。你不能问他去哪儿要干嘛和谁在一起。如果你问了，那么你就会被抓，而且会被问责。而且呢，在这一天，女人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要剪断男人的领带。哎，如果在这一天啊，哪个男人不合时宜的哎穿着笔挺的西装，那么女人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所以很多男人在这一天会不敢打领带。当然还有很多男人呢，为了取悦女生啊，会准备很多条领带。当女人们进宫的时候，他们会举手投降，然后呢被剪下领带之后换上一条新的。而且传说啊，这一天女人还可以做一些出格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可以亲吻他们想亲吻的任何一个男生。为了防止自家男人被别的女人亲吻，很多男性会被自己的妻子强制的留在家里边，哪儿也不许去。除了这个女人的狂欢节啊，德国还有一个太太节。太太节呢是8月23号到9月15号期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汉堡、柏林以及莱比锡等等各大城市都会上演非常丰富的节目，会有女性歌手的专场演出，女性乐队的表演，女诗人、女作家的作品朗读会，倡导男女平等。当然还有一些男性会成为表演团队的一员， 员或者是活动的志愿者，以便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太太。除此之外啊，太太们还会享受度假般的快乐，丈夫不但要送给妻子各种的礼物，还要陪妻子参加他们任何感兴趣的活动，当然更要包揽家里面绝大多数的家务活。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离开德国来到英国，英国有一个求爱日，这个日子呢不是给男人准备的，而是专门给女人准备的。在每年闰月的2月29号这一天，哎，是不是只有4年才有一次？英国的女人啊，就可以摆脱世俗的一些清规戒律，大胆的向意中人或者是没有拿定主意的情人来示爱。早在1228年的时候，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就颁布过这个法律，宣布在2月29号这一天是女性的权利日，女人们可以向男人来求婚，并且对无拘无束的追逐女性的男人实施罚款。对这一天拒绝女性求爱的男人呢，将会处以1英镑作为象征性的罚款，并且呢会罚他们用绸缎衣服来赠给伤心的女方。除了这些国家呢，包括日本也有女孩节，包括大家在看柯南的时候也都知道有一个女孩节，在西班牙呢还有一个女士长节。其实各个国家啊都有给我们女人专门准备的节日，当然了，我们也就不要再纠结我们究竟是女孩女人还是妇女啦。不管怎么样，3月8日这一天都是属于我们的日子，那么我们就怎样开心怎么就好。其实今天我男朋友还在问我说，哎，你想要什么礼物啊，我说我已经给自己买好了。的确，想要什么想买什么，今天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女人们对自己好一点。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日节目啦，女神们赶紧造起来吧，明天再见了，拜拜。 留着你隔夜的吻，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如果从此不过问，不想对你难舍难分，是否也就不会冷，心就不会疼，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为何不肯轻轻夸我一声安慰，容易受伤情愿给你生，黑夜里不敢点灯，是谁让我越陷越深，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受伤的 就应该知道，为何觉得